逢星期二晚十点到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魔力敏感时刻。 十一月十号晚上时间十点零九分，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已经见到对面有一个人对我有一个好亲切、好温暖嘅笑容。 Happy Tuesday， 我系 Leo Leo Leo。又到禮拜二， 同大家見面啊！ 係啊，又到禮拜二晚咁咧，我哋今日咧就一早啊，即係平時都可能係第一首歌嘅時候先鋪上嘅。咁而家咧，我哋今日咧快速啊，因為我唔知乜，我覺得今日咧我好掛住你啊，好想 係 啊， 多謝啊！ 我見到你一開門嗰個親切嘅笑容，我就覺得我哋快啲鋪上 咁。其實我好掛住大家，所以大家可以咧喺個社交平台度同我哋傾下偈，或者有咩想我哋同你大家討論下都可以嘅噃。 係啊，咁我哋都擺一張相上去社交平台噶啦，大家可以喺张相嗰度留言俾我哋咧，我哋睇到噶。 系啦，咁你呢个礼拜做咗啲乜嘢啊？ 我想讲我而家期待我重拾翻呢个上网买嘢，因为其实我成个疫情都冇跟住咧，我想 你上网买嘢都冇话成个疫情。 我不嬲都好少上网买嘢，因为我觉得麻烦，二嚟我觉得危险。咁跟住之后，因为最近有啲嘢啊，我想试下上网买啦咁样。咁我好记得咧，成两个月前同 Leo Leo 讲过嘅。 嗯， 我终于真系的起心肝。心肝去買啦，咁咧就呢個禮拜裏面就搞曬所有嘢。我再上網 search 翻，原來佢有寫翻你對上個記錄噶嘛。我俾阿 Leo 你估啊，我對上上去啦，買網上啊，即係淘嘢盛情啦，係啦。咁我想問一下你估下我係幾耐之前去買嘅？ 兩年半。 錯，差唔近噶啦。 三年。 三年。 哇！你真係好耐冇買過嘢喎，上網，即 係 其他網站都冇去買嘢。 冇。 哦， 因为其他网站咧，我觉得冇咁烦嘅，因为我如果系嘅话，我会接受嘅咧就系啲好大型嘅网站，咁大型嘅网站，咁我觉得同埋外国嗰啲，你硬系觉得嗰啲 credit card 嗰啲严谨啲啊嘛，咁跟住去呢一个嘅时候，因为佢有好多啊，我令我学识咗。好多唔同嘅 app 啊，例如 Z 字头嗰个啦，嗰个嘅平台。咁因为我而家发现，哇！我搞咗我成两日几三日，你知唔知啊？因为佢原来我平时系用缴费零，即系我哋香港嘅 PPS 啦， 系啊， 去俾钱嘅。 系 咁再之前就因为用可以用八达通就可以俾到钱。咁之后八达通都未必搞得掂。咁我就用呢个 PPS 啊。咁用 PPS 嘅时候，无啦啦而家又话我你谂下三年冇用啊嘛。跟住我上去睇嘅时候，先话原来今年嘅四月开始连 PPS 都唔得啦。咁就话要我就用第二个嘅交钱俾钱嘅平台，信用卡原来有分噶，有嗰个手续费会多啲噶、 我就因为连咗我自己嘅国内银行户口，咁我就方便啲， 系 啊，因为我翻国内做嘢做得多啊，变咗我就有。国内户口啊，咁就都仲有仅余嘅少少积蓄喺度，咁可以够下买下嘢嘅。 方便好多啊！ 系啊， 咁我头先都讲话呢个信用卡啦，其实我有一个内地户口嘅信用卡股，咁我尝试啦，系啦，我尝试睇下得唔得啦。唔得喎，反而冇喎、即係用唔到喎，因为得某几个嘅嗰啲叫咩呀信用卡嘅一啲嘅平台可以用啦，所以我嗰个用唔到，咁所以我就尝试用呢个资字头呢个啦，跟住搞咗好耐啦，因为要填好多嘢，之后又唔知点样， 因为要实名认证呀，确保係真係你，同埋其实都安全㗎啦， 安全係啦，咁跟住我就尝试，因为未试过嘛，咁我点样可以入钱落呢个资乜嘢呢个嘅平台呢，咁我搞好耐喎又，因为跟住佢话尝试可以原来用缴费零可以将啲钱掉落去嘅，咁但系又要话将个缴费零嗰个嘅捆绑落去呢一度，哇搞到我最后搞唔掂啦，原来最后咩点咧？搞到我第二日我头先话好苦恼，直情想放弃俾嘅时候，就咁攞信用卡嘅时候，即系当然唔系我张屋企嘅张啦。佢突然間原來我睇到你可以去樓下便利店嗰度入錢咯， 哦，即係仲方便啦，係啦， 係啦。方便嘅、时候啦，好单啦、因为你集运咗落嚟要落嚟又加钱噶嘛， 系啊， 啊，原来我加咗 G 字头之后咧， 啊， 佢快好多， 系 比我平时左揿右揿揿十几个掣。 不过算啦，其实唔方便就对你有好处嘅，你买嘢冇买得咁爽咯。 我而家系啊， 冇乱买嘢咯。 我好惊啊，我每一样嘢都好似揿咗落去咯，嗰个购物篮度啊。 唔系啊，因为我觉得而家个科技不断进步咧，其实喺每唔同嘅年代、唔同嘅月份都会有啲新嘅唔同嘅方式出嚟。咁、我觉得大家要与时并进，唔系话一定要用，但系都要学识去点样用咯。因为我发觉好多朋友系怕麻烦，乜都唔整啊。咁、变咗你从好似活喺以前嘅世界，同而家世界脱节咗就唔得嘅。而家真系大家朋友食完饭夹钱都好方便啦、好多方法可以俾钱啦，连线都唔使带出街。 但我好想讲咧，就系科技太发达嘅关系啦。咁、但系咧，就系因为头先阿李女都话再话斋。有啲人就可能未必识用，又要重新学过。 尤其是年纪大嘅朋友，未必学得识。 系，但系另一样嘢，我好想讲啦，就系、科技其实明明系攞嚟去令到大家嘅生活便利啲噶嘛。 系啊。 但系原来当我哋习惯咗便利之后咧，另一个嘅苦恼就系出现啦。 咩啊？ 因为我另外一个俾钱嗰个嘅，即系专系夹钱食饭红色嗰个 logo 嗰个啦，俾钱啊，即系俾我俾钱我嗰、个死咗。 点解？ 唔知點解佢仲要死到係點呢，永遠彈 app 啦，跟住我係 download 過曬成個電話，全部都唔得、所以原來好方便人嘅。係 咪有 bugs 啊？ 係，我以為係啊，跟住之後我直情鏟咗成個 app 再 download 過都唔得。跟住我嘗試去佢嗰個嘅銀行網站嗰度啦，去反映呢件事啦，我係撳唔到個發送嗰掣噶，即係佢係冇噶。跟住就令到我又係覺得啊，社會即係科技呢樣嘢係想令到我哋嘅生活係方便啲。但是原来另一样嘢就是，是不是真的这么方便呢？ 靠了心吸透气，泪散落了碎片，终于当心动时懂得安放底线，抱善意却偏偏回赠数根毒箭，才看透世间阴暗面，由同志到今天回望会次惊险，怎刻出这心碎的脸？人难逃从苦痛之中成长，总会偶遇上不堪自赏。苦人从来从苦痛争取顽强。方懂争透硬仗，修得一身学养。想到当天苦恼，或只能偷笑片。而提到现时难关了，偏偏又积满了，最绝处那心境，却是时常相见。陪伴战败，陪伴到曙光重现，想想所经旅程，能幸免的总上演。不堪自赏，人从来从苦痛争取顽强，方懂参透硬仗，推敲出新路向。这里布满异象，真假颠覆得不太像样，撑过去便明了，残局里磨难里能怎么去应对方。路至今经过多少内伤，总算 幸是相互，为何重提不觉紧张？是你变得坚强，这晚上未缺氧，好好打一仗。仍难越过慌张，回头看清往日，再想 越坏越强吴林峰。嘢都系嘅，好似头先吴林峰首歌咁咧，啲嘢唔坏唔用嘅，即系通常到坏晒之后先会用的。 系，通常都系咁嘅，你明明咧就唔好地地嘅，但系你一用佢就唔得啊咁啊嘛。不过头先你讲开咧，多咗呢个阿陶冶性情先生咧，阿 Mr. Tao 咧，咁之后我觉得对我个工作都方便咗嘅。 啊，系啊。 其实因为我好多时要买衫啊嘛，咁以前要周街行周街揾啦，咁如果有时间嘅时候，我就喺上面慢慢碌下碌下，就睇下啲咩啱啊，咁就可以再买。买得去记落嚟，咁当然需要时间，变咗好赶嗰啲就唔得咯。 系 系啊，就可以慢慢碌，但系当然亦都有啲嘢嚟咗系唔得嘅。咁我都试过有次咧买咗30件晚装咁啦，咁跟住嗰个人，我就联络嗰人可唔可以尽快寄俾我，即系我直接联络嗰个卖家。咁我直接寄我俾邮费。咁佢话你买咁多做咩？你批发噶？我话唔系啊，你唔好理我做乜嘢咧。 如果批发，我件件一样啦。 唔系咯，其实我系60件一样同色啫。 咁冇理由我话我撩撩张学人。 其实我买嚟做嘢嘅，我做个选美系嚟着嘅咁咯。咁但系又见我买咁多就平咗好多俾我咯。 系啊。 咁嚟到又比我想象中好啊，又着得嘅，即系我都担心嚟到系唔得，因为好多朋友都试过买嘢货不对版噶嘛，上网，即系不论几咩网站，你都有机会噶嘛，系咯，咁变咗我又好彩，咁因为我又睇啲评论啦，啲人着咗出嚟自己影翻张相，似下咩样先，咁即系真系，所以买嘢咧，网上买嘢，我觉得都要小心嘅。 系，但系我想话，我唔知咧，你有冇发现咧？而家有好多网站咧，尤其是外国嗰啲卖衫网站，有好多已经系可以帮你 set 埋，即系你 set 你嘅身高、你嘅体重大概三围，跟住佢就会帮你揾你最啱你或者比较适合你嘅 size， 因为有啲衫你可能系你平时着可以加大码。但原来呢件你着中码已经得噶咯，咁你唔知噶嘛，佢帮你搞呢、这个其一，其二嗰样嘢就系、是、有啲系会帮你衬衫添，你知唔知？ 系啊，唔知喎。 系啊，有啲 app 佢帮你衬衫咯，即系譬如你呢件衫咁啊，佢帮你 key 咗落去。 衬咩衬啦？屈你买多样嘢啫，整巧立名目， 系 咪啊？系。 跟下身 衬都几好睇，我买埋佢啦，咁咯。 咁啊， 系咯，呢啲 gimmick 嚟嘅啫，我觉得。 不过就会令到我呢啲咧，即系我唔知系咪算 gimmick 啦，但系令到我呢啲咧，完全系呢、这个。 识衬衫嘅人 系啦，我本来想讲叫咩时尚撞车定叫咩，有 term 噶嘛，系啦， 车时尚车祸啊， 系啊，嗰啲咧，即系令到我会觉得，咦，好似衬咗落去 OK 喎，咁呢条裤 系咯，你咪买埋咯，会 你啱 系咯，你可能唔需要买条裤架，你屋企有嘢衬到噶，但系啊有几靓，你咪会买埋咯，呢啲都系一种销售手法嚟啫。 另外一个再强啲嘅销售手法就系，我发现越嚟越多网站已经唔再揾一啲身材好靓嘅 model， 系啊。 呢、这个先最 你大家 relate 唔到啊！其实啲身材咁靓，佢着得靓，你点会谂到你着会靓啫？ 咪佢呃到你一浸咯，但系你第二次你唔会翻转头买噶。 系啊，所以你揾翻啲真人着到，喂，我同佢差唔多，佢得我都得啦，咁其实仲好噶。 系啊，所以我而家成日睇咧嗰啲咩加大码嗰啲咧，加大 model 嗰啲咧，我就睇。 你又未去到嗰啲加大 model？ 我就系觉得，咦，佢哋都着得靓，咁我应该都靓啊，咁我买咯。 吓，不过我都少上网买衫嘅，基本上，因为我中意自己试嘅。 嗯， 因为我试过好多次上网买衫，我觉得嚟到啲 size 有啲出入，系咯，就未必完全啱着到，阵时就浪费咗咯。我又怕退嘢好麻烦，又要寄嚟寄去，系咯。 其实啲邮费仲贵， 系啊。 所以但系另一样嘢就系、是，我有时候会觉得好多嘢薄咯， 系，或者你买开你就知咯， 系。 系啊。 但系嗰一下虽然真系好期待，当你知道你会成日 check 住个包裹去到边，咁、啊、好啦，到屋企咯，附近咯，哇！你好开心等住去拎啦。我觉得嗰一下嘅兴奋系真系 系 或者嗰种满足感系大 過，有少少挑战性嘅，睇自己拣啲嘢拣得啱唔啱啊！好期待开咗系点咧，睇、你系欢喜定失望咯。 大過實體鋪，我就係想講、 啊， 所以我唔知道會唔會因為咁樣令到人哋有網上購物成癮。 會，因為你可以足不出户坐屋企咁碌碌碌，連街都唔使行啊嘛。咁而家啲人咁鬼懶，咁而家有疫情更加大家少啲出街，咁你咪屋企有咩做啊？係，係咯，咪不停係上網買嘢咯。咁你都 OK 啊，起碼有錢買啊。系咪先？ 系啊， 系咯。我其实好多月冇买过嘢啦，都我咁中意 shopping 嘅人。 系，你买嗰啲全部都劲贵啫，买啲平啲好似我咁。 我连平嘢都冇买过啊！ 系你真系好识得积谷防饥啊！ 唔系，因为我觉得而家疫情，大家又工作又唔系多啦，收入又唔系多，系咪真系要悭啲咧？因为你买咗衫再去边啫，喺屋企就俾自己睇啊！ 你啊， 系咯， 系，但系唔知道啊，因为我硬系觉得咧，即系而家个生活太苦闷啦。咁你 系 时候都要。有啲衝擊， 唔係因為我最近都有兩個廣告要做，要幫做服裝，要買衫，咁我都有去行街啦。咁我上次話俾你聽，行咗萬幾步，行到膝頭都痛。係 啊係啊， 咁我今日又行咗萬幾步啦，已經其實今日又係要買衫造型啊咁咯，因為個廣告。咁我就發覺而家啲香港零售業咧，真係有少少蕭條嘅。其實因為平時我行街咧，真係啊人來人往啊，好多人嘅。但係而家咧就真係間間咧都係水靜鵝飛啊咁樣，即係睇見有。啲心噏咯， 所以有阵时我又会去到啲实体铺，都会想帮衬下。我唔知道你会唔会？ 我都会，咁但我自己冇啦。而家我因工作用人哋嘅钱嚟买嘢，咪几好？ 开唔开心啊？开唔开心啊？ 满足我的购物欲咯。咁因为但系又好惨嘅，我次次咧嗱，因为做广告咧，你知广告可能播出嘅时间都会比较长一段时间嘅，咁变咗可能需要揾嘅衫咧就冇咁季节性啊。咁、可能一啲望落去又唔觉冬天，又唔觉夏天嘅衫嘅。我而家就餐餐咧就嚟转季咧变。晒啲厚笪笪嘢咧，我就要揾啲薄衣衣嘅衫啦。我就成世都系咁嘅，冬天就揾夏天衫，夏天就揾冬天衫。 系咁，所以如果系咁话嘅话，听完咧所讲，为咗悭钱啦，为咗唔好逼自己使咁多，即系令自己使咁多钱啦，最好系咪买啲？冬天、夏天或者秋天、春天都可以穿得嘅衫， 好彩香港咧四季唔系太分明啦，冬天又唔系太冻，啲衫可以穿耐啲啊， 执件外套咪得咯， 咪系咯， 所以都系啦，唔好上网买咁多嘢啦，悭钱最紧要。 山水一起斗嘴，一起经历壮举，到哪里始终你我跟随，一起等待，一起喝彩，一起经历时间的比赛，哪用感慨，谁像你我从才未说出口，只得你听得到，困惑也许未必解得到，却令我知道总会变好。沿途高低伴我走过，同考验与消磨，假使我疑惑过，你看透我竟比我多，如不安伴你经过，变难硬落。 粗，直说的划过火，什么都可相对，才是叫一火。我看到是你，从你看到是我，彼此不说认清楚。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电同港灯宣布出年冻结电费。中电表示，考虑电费水平的时候，已经致力令到电费水平合理。又说，话明年会透过社区节能基金，撥出超過1億6千萬元，推出多個惠及各階層的社區支援計劃。港燈亦都指出，明白當前經濟環境對社會帶來挑戰，在凍結電費之餘，亦都會繼續推出紓困措施和節能項目。消息指出，政府最快明天公布居住在廣東省和澳門的港人持有兩地認可的新型冠狀病毒陰性檢測結果，回港之後可以豁免強制檢疫14日的安排。不過，港人到廣東省和澳門仍然要遵守當地現有防疫規定，即是暫時仍然要強制檢疫14日，暫時只能夠回港單向豁免隔離。一連兩日的人大常委會會議下午在北京舉行，明天早上在北京閉幕。新華社有關人大常委會會議的報導未有提及會議有討論香港的議題。出席會議的人大常委譚耀宗回覆查詢的時候說，按照大會所作的規定，今日會議內容不能夠對外透露，明天會議閉幕之後才能夠回應。上個星期公布人大常委會會議的議程，未有提及涉及香港議題。昨日有報道引述消息透露，會議將會加插議程，處理立法會運作受到干擾的問題。消息指，至少四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有機會被取消議員資格。日本的自殺宗數連續四個月上升，上個月發生2153宗自殺案，較九月份上升超過300宗，是2015年5月以來的單月新高。路透社引述日本警方的初步統計報導，指當地上個月的自殺案之中，有851人是女性，較去年同期上升超過80%。男性的自殺人數亦都較去年同期上升超過20%。分析認為情況和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帶來的經濟影響有關，指出女性較大機會從事零售或者服務業的兼職崗位特別受到失業問題影響。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9,280點，升12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541點，跌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54，日元105.29，瑞士法郎0.914，加元1.302，人民幣6.623，英磅對美元1.325，歐元對美元1.182，澳元對美元0.728，新西蘭元對美元0.682。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882.43美元，賣出1,883.49美元。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多云，听日日间渐转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星期五渐转多云，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雨。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为帮助企业周转，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100%担保特惠低息贷款已经增加到最多可借12个月薪金及租金或500万元，头12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借款更多或更长还款期，计划另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43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没身份妒忌》，作曲胡鸿钧、苏道哲，作词林若宁，主唱胡鸿钧。 没有身份妒忌是我得救， 拼命无恙，作曲林家谦，作词林夕，主唱林家谦。 我要做个放下你的我，苦等某天被前度都好。 少年，作曲黄允仁，作词黄庭，主唱周华健。 有些人不再见了，有些梦一旦忘了，我唱。 立即登入 i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逢星期二晚10至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我呢 敏感时刻。 翻到嚟繼續敏感時刻， 冇錯。 溜溜一定係尋日聽我哋做節目啦，同彭晴，因為講呢、這個即係個男仔，即係如果你第一次同女仔約會嘅時候，有啲乜嘢你唔好做， 哦、 因為係尊重人嚟噶嘛。 係有啲做咗會俾人扣你分噶嘛，如果好好舊、啊、好好印象都扣分噶嘛。你知唔知點解？我上个礼拜咪爆咗我一个朋友，一对朋友，咪喺啲交友 apps 度识嘅，佢哋真 系 有听啊！佢话你做咩讲我啊？咁啊，我话点知你会听啫？咁佢话咁啱喺个车里边听到啊！ 哇，咁啱得咁巧，真系 系啊！真系唔好讲人是非、啊。 仲要就系唔系你都唔算系讲佢。 跟住话你讲个系我，话又冇开你名， 系咯、啊，同埋其实你都系讲紧佢哋好好。 咁跟住讲完之后，俾佢发现咗之后，咁啊顺势访问下佢两个啦，咁、啊。咁可能大家唔記得咗啦，上個禮拜我就話就有個有對朋友生咗個 BB， 叫我幫手改英文名，咁啊咁跟住我就爆咗佢哋原來其實交友 apps 度識嘅，咁、原來又聽到啦嚇，咁啊咁我佢既然知道咗我爆咗啦，跟住我咪順勢訪問下佢咯，咁我又問下嗰個老公啦，話其實咧你喺交友 apps 都即係 date 過好多唔同女仔啦，咁多個點解你會揀咗我個 friend 咧？咁多個其他啲唔好咩？咁跟住佢話咧，原來我個 friend 咧就冇做到好多其他女仔會做嘅嘢， 例如咧， 你知唔知係冇做到其他好會做嘅係乜嘢咧？佢就話咧，咁 好進取，問佢幾多次 人工。佢話當然交往咗一段時間之後，就會 去人哋屋企噶啦，系咪就会进一步嘅关系噶啦嘛？咁佢话好多女仔第一次去屋企做嘅嘢咧，我个 friend 都冇做到。佢话佢咧觉得佢好与别不同咁啊。点、知佢冇做到嘅就系咩咧？其实好简单嘅就好多嘢。咁第一样嘢咧就系咧，佢话嗱，大部分女仔咧出一个嘢咧就会带好多护肤品同化妆品， 同埋好进取。 唔系，你未去到嗰个地步啦，嗰个地步我冇问到咁深入。 Okay, okay. 因为你第一次去男朋友屋企过夜咧，咁我女仔一定会带好多护肤品同埋化妆品嘅。我依个嗰阵就系开正我嗰饭嘅，因为我一出外过夜咧，即系或者出门过夜做一晚咧。我都要帶好多護膚品，因為護膚品係我對我嚟講好重要嘅。咁所以平時我都盡量草埋埋一啲 sample， 就可以攞得出去，就唔使帶咁多嘢嘅。 哎呀，我都想咁講啊！ 係啊，因為你嗰啲咁大支，你帶曬出去真係好煩。你諗下，洗面膏 又重， 爽膚水，跟住精華、 搽身，係 啦，潤膚膏，跟住眼霜，你要搽身，起碼五六支嘢，你未計化妝品啊，已經有幾多嘢要帶啊、所以我真係好怕出外過夜嘅，所以有時你自己用開啲護膚品又未必有 sample 噶嘛，係、咪？你未必樣樣 sample 齊，咁、你又求其用啲人哋俾你嗰啲雜不楞 sample， 咁又對自己皮膚似唔係幾好，有時候仲要帶埋面膜咧，你諗下幾多嘢？要带，所以我真系好怕嘅。咁我亦都理解啲女仔要去男朋友屋企过夜嘅时候，一定会带一冧护肤品同化妆品啦，因为啲女仔必用嘅嘢嚟噶嘛，早晚 系 咯。 但我想讲，我而家都系噶，去到咧平时用开嘅化妆品铺啦，佢会话哦，俾呢度有啲新系列嘅乜嘢乜嘢俾你啊，呢个系爽肤水，呢个系咩磨砂，我同佢讲唔使噶啦，你就俾洗面同埋俾搽面嘅 sample 我得噶啦。跟住之后佢哋就我再加一个就货旅行用噶，佢哋就會再執多幾包俾你咯。 係啊，佢、我都同你講，佢話你想愛咩 sample， 我唔使啦，你俾啲我用開嘅嘢嘅 sample 我得啦。 係啊， 係 啊，但係 但係有時你去多幾日又唔夠用嘅喎，嗰啲 sample。 哦，係啊，所以都要儲。或者你我想講嗱，我唔係話貪小便宜，但係如果你用開嗰個嘅護膚品鋪頭啦，你咁啱去買嘢嘅時候，你同佢講，你話哦，因為我嚟緊會去旅行，我去五日，你介唔介意幫我執啊？其實如果佢可能見過你啲 record 嗰啲咧，佢真係會執夠俾你噶， 係咯， 係即係佢唔會話啊唔好意思，我就係得兩包俾你。 因為我發覺真係你唔帶嗰扎護膚品，就係帶啲 sample 咧，真係真係輕便好多嘅。 係 啊，原來男仔好怕咧。啲女仔头过一两次去屋企咧，就喺厕所或者喺啲台上面咧铺满晒自己啲护肤品同化妆品嘅。原来佢咁样会扣分嘅，因为觉得男仔会觉得嗰个系佢自己嘅地方，我同你又未系，虽然进咗一准备进咗一步啦，咁但系都未去到。着筹勾占嘅嗰个时候嘛， 死啦！我系咪都系已经太传统嘅思想咧？我都会觉得第一次、第二次咁样做嘅话，你真系未免好似 会过分咗啲咧？即系妹仔大过主人婆， 系咯， 即系 会霸占咗人哋嘅地方啦嘛，开始 系、 有啲女仔仲要乘机摆低咗唔攞走咧。 哦，佢系咪借啲揾藉口？ 借啲已唔攞走噶嘛？我真系见过啲女仔特登摆啲嘢喺度噶嘛，等你唔好带第二个女仔翻嚟见到啲女人嘢咯。 坐底都至少去咗差唔多成十次廿次先咁做啦， 系啊，所以好多女仔有心计噶嘛，特登堆晒喺度咯。但男仔其实原来系会扣分噶，觉得咁样，因为你啲男仔会好惊啊，你会谂住真系入主落嚟嗱，咁啊都未定。 其实唔好讲话男仔惊啊，如果调翻转啊，你同个男仔咁做，个男仔去女仔屋企啊，第二日佢已经摆翻低佢自己嘢。 我觉得男仔同女仔谂法唔同噶，女仔可能好中意嘅啊，好爱我，所以咧系要霸。咁女仔可能会中意 嘅，我觉得睇下佢中意你嘅程度有几高。 系咯， 如果佢即系个女仔真系当咗你，哇，心心眼嘅男神嘅，咁你梗系唔介意。 咁通常 日日留喺度添。 你要谂下，通常女仔又会比较真系对个男仔有好感，先会再进一步噶嘛。男人有可能唔系噶嘛，喺男人用嗰度谂嘢噶嘛，你明唔明？同女人谂嘢唔同噶嘛， 争一橛嘅争。 咪系咯，所以我觉得男女嘅想法唔同嘅。而家我又访问咗个老公，所以我就觉得系男仔嘅想法。 好啦，第一点就系你唔好摆咁多嘢，头一两次嘅时候就摆喺个男仔度， 系啦，唔好摆晒喺度，同埋唔好乘机唔攞走。 系之后咧， 咁佢就话我个 friend 冇做呢啲嘢，佢话好欣赏佢啦，咁啊，佢就真系带咗好少嘢嚟，同埋执到好干净，又冇攞出嚟摊到成台都系咁。咁第二样咧就系咧，啲女仔咧好兴咧，去到咧就扮贤妻啦，帮个男人打扫。 哦 執依樣執嗰樣，其實男人好多時好多嘢未想俾你見到，你不停執嘢你就不停見到好多佢唔想你見到嘅嘢㗎啦嘛。係、啦，佢話因為打掃咧係阿媽先做㗎，我而家係揾個女朋友，唔係揾個媽翻嚟屋企。 哦，原來呢樣真係好討厭㗎。 係啊，佢覺得男仔覺得原來佢個私隱會被侵犯啊！ 我聽過我 friend 講過，我有個朋友咧，佢又講佢話佢同個男仔咁就唔知話嗰時去旅行，咁啊連續唔知去七日嘅，即係去嗰啲度假嗰啲聖地嗰啲啦。咁啊一直入咗島之後就連續七日噶啦。咁、好啦，頭一兩日嘅時候咧，好似第一次佢哋浪漫嘅。咁、好啦，頭一兩日嘅時候咧，個男仔已經擺咗成個 area， 即係佢譬如可能個茶几咁樣啦，就擺咗茶几入面就係全部都係呢個男仔嘅個人用品嗰啲嘢。咁呢个女仔就觉得乱，就帮佢摆整齐啲啦。个男仔就即刻闹个女仔，或者话个女仔：，喂，你唔好搞我啲嘢啦。 系因为个男仔可能有佢自己嘅摆法嘅啲嘢。 系啦，跟住个女仔就好唔明，就打翻俾我个朋友，即系之后翻到嚟香港就好委屈地话：，咁其实我都谂住可以加分，帮佢执整齐少少啫。 谂住加分啊，嗱，真系 系啊，跟住佢就话冇谂过，点知佢翻，哇，佢话我啊， 因加得减。 系啦，即系我做错啲咩啊？咁我嗰时都唔明噶。你帮佢执翻整齐啲嘢，佢都闹你，我真系咁谂咯。 系 啊，因为个男仔，因为佢你都未熟到了解佢个生活习惯啦，佢可能啲嘢习惯要咁样摆，你又个习惯咁样摆，其实大家唔同啊嘛。所以个男仔会觉得，哇，我唔系娶个阿妈翻嚟，唔系搵个阿妈翻嚟帮我执屋执剩，因为你真系侵犯咗佢好多私隐咯。 所以呢一样亦都系大家所有女仔啊，记住啊，去男朋友屋企嘅话，尽量真系唔好做呢啲嘢。 初初嘅时候， 系初初头几次啊。OK， 记住啊。 望着你侧影，当你再上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都近，都差一线长恋爱。会让冲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缘某处，知己因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早起。努力去爱我，才是你无憾那段淡过。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 时空。 成日都讲咧，男仔同女仔好似活喺平衡空间咁样嘅，两边都唔知大家谂咩。原来第一次去大家嘅屋企都系，啱啱听过系池原碧、林欣彤。一首歌时间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咧咧，我好紧张，想知第三样唔应该做系咩？ 第三样我谂咧系我都会做嘅嘢啦，就系咧成日霸住个厕所啊。因为女仔通常喺厕所里面会搞好多嘢噶嘛，又会化妆啦。因为你唔喺屋企啦嘛，你可能真系喺厕所先化到妆，或者冇梳妆台噶嘛，男仔屋企。咁你就会匿埋喺厕所化妆啦，或者冲凉啦，搞好耐啦，整呢样整嗰样啦。原来男仔咧就对呢啲咧系好冇耐性嘅，觉得咧你人又唔见咗喺度等你，又唔知做乜嘢啦。因为同埋佢。唔習慣有人霸住佢個廁所咁耐咯，呢、這個都係男仔會對女仔第一籌嗰籌第頭嗰幾次去屋企會扣分嘅嘢嚟嘅。 呢、這個都誒唔好話頭嗰幾次去屋企啊，其實咧頭幾次去旅行咧，大家都應該會扣好多分。如果唔係，唔會成日聽到好多情侶就話誒 爭廁所咯， 係啊， 有啲人屋企冇兩個廁所噶嘛。 係啊，我身邊啲朋友咧，直情咧去旅行嘅時候咧，有至少七至八成咧都會即刻因為呢件事翻嚟會同我哋分享或者讨论咯，就首先第一就系话，有啲啊，我听过就系个女朋友永远唔肯起身先，个男仔起咗身先啦， 就要等佢啦， 系啦，因为佢系化妆啊，又要冲凉啊，做所有嘢先再出门口嘛， 系啊， 咁好啦，有啲咧， 男仔会觉得好无聊噶，其实 系啊，佢哋想瞓多阵，但系你唔俾，因为佢 不如你起身做好晒，差唔多先叫我啦，咁啊嘛， 有啲好嘅女仔，佢哋就会赞嘅，就系个女仔识得自动自觉，较早个几钟，去完晒洗手间啊、梳妆啊，嗌你起身嘅时候，咁跟住之后个男仔先入厕所梳洗咯，咁咪唔会即系两边撞咯。 一般正常嘅男仔都好快嘅， 系啦。而个女仔而家嗰阵时又开始化妆咁啊，啱啱会一齐去出门口咯。 系，我都会嘅。其实如果我去旅行或者同朋友住同一间房咧，咁我就知道我自己会要去厕所搞好耐嘅。咁我就宁愿较早啲闹钟，我自己起咗身先，整好晒咁先到人哋去咯。 唔系个个都好似咧咧咁谂得咁好， 系啊，唔通你又要你霸住厕所又要人哋等咧？我不如自己安安乐乐，你起码你唔好嗰个焦躁嘅心情啊！你会好紧张，之后有人要用啊，咁系咪？你又要快手快脚，我宁愿自己早啲起身啦。 如果真系有嘅呢个世界就唔会有港女呢两只字咯。 咁系，咁呢另外一样学过呢个男仔朋友就话我个 friend 冇做乜嘢咧，就系冇好在意自己素颜啊。因为头一两次咧、哦，你第一次喺男朋友屋企过夜，你真系会俾佢见到你个素颜。 呢、這个就系你问翻访问翻你嘅女性朋友啦。 我访问翻我个女嗱嗰、那个两公婆咯，佢个男仔话俾我听嘅，佢话其他啲女仔啊化住妆瞓啊，污糟邋遢咁。佢、话你个 friend 冇啊，佢真系完全唔介意素颜见佢嘅第一次。佢话其实如果你真系谂住同呢个人交往，你都会有机会。見到佢素顏嘅，不如早啲俾人睇咗，好過之後貨不對版啦。 哦，即係你個女性朋友就咁樣解釋啦，話翻俾你聽。 係話遲早都會見到噶啦，不如早啲俾人見啦。真係唔得嘅就早啲，唔好嘥時間啦。咁咁個男仔話係，因為佢真係試過啲女仔化住妝瞓覺，你揩到個枕頭咧污糟邋遢啊，就好扣分咯。 同埋作為一個男仔，朝頭早都唔知錫唔錫你好。 同埋有啲女仔會俾你遲瞓，又俾你早起身啦，因為執好曬個樣先啊嘛。係你瞓著咗，我先落妝咯。係啊，跟住我又早過你起身化翻少少先咯。 其實我覺得呢一啲真係辛苦啊！如果你真係之後對一世嘅話，你點做啫？ 係， 你搞唔掂㗎。 但係其實咧，我自己都唔中意人見到我自己素顏㗎，好奇怪地。係啊， 我以為咧，即係耐咗之後就 OK 添。 唔係㗎。我之份咧，我自己贪靓，我咪每年我妈咪都会翻嚟香港过几月嘅，嗱今年冇得翻啦，佢每年翻嚟咧。 我連我媽喺度咧，我都唔想去見到我自己素顏啊！ 你話要換曬衫所有嘢噶嘛？ 係啊，我要著好曬衫啊，整好曬俾我媽見我噶，我唔想我媽見到我唔靚噶，我係貪靚到呢個程度，但係我覺得係咪有少少病態係唔啱嘅？嗰個阿媽嚟噶嘛，其實有咩又未見過啊？咁，但係我又貪靚到咧，唔想去見到我自己唔靚個樣，好奇怪咯。 呢個都係嘅，不過我都明嘅，因為唔係長期同媽咪住，咁你長期同媽咪住可能就唔同喎。咁如果你一年先见妈咪一次嘅话咧， 起码俾佢睇到最好嘅形象啊嘛。 系，同埋你，我反而我觉得咧，你系某程度上心理上面系想等佢安心啲，唔好咁担心。哇，阿仔咁颓嘅， 系， 哇，系啊，阿仔原来咁噶，即系你就唔想俾佢哋担心，所以你先咁做咯。 我有个女仔 friend 啊，系唔落眼先瞓觉噶。系啊， 但系其实 我话你洗唔洗面嘅咧，咁你刷唔刷牙嘅咧？话刷牙洗面噶，哇！咁你点样避咗嗰两条眼线？ 洗完面画翻落去。 我唔知佢唔落眼线嘅，佢可以系啊。咁佢永远只眼好靓，瞓觉咯。系啊， 即系我意思，瞓醒觉有油会化噶。 我唔知佢真系好叻啊！佢可以今日见完我系嗰条眼线，佢第日见翻我都系嗰条眼线嚟 嘅。哇，咁劲嘅！ 系啊。 佢暗揀補曬， 但係佢冇，佢話唔落㗎，佢係。 哇！好勁喎。 係喎，好犀利啊！ 係咪紋眼線啊？ 冇紋㗎，佢係畫嘅。係啊，但係話今日咁咪畫完啦，我 keep 得好啲，聽日唔使咁煩，再畫個畫先，好麻煩㗎，要畫得對正。 不過咧，我都之前同阿 Queenie Chan 傾偈咧，即係QQ Chan 啊，就係佢都有教過一個懶人嘅做法，就係話如果你第二日你又想唔化妝啊，所有嘢，但係突然間落街。或者第二日早啲，即系化一半妆咧。佢话你可以画，但系当然佢唔系教你画晒皮肤、化晒妆啦。佢话你可以画咗条眉先，因为你甩咗都甩极都仲有一半，咁你第二日咧就会冇咁辛苦啦。即系当然佢只系讲条眉啫，唔系 有眉同冇眉真系差好远噶。我觉得眼同眉真系好重要， 但系眼线夸张咗， 系 同埋眼线真系好易有 好似眼线仲要唔系幼嗰啲嚟噶吓，系啊， 外国影 系啊。可以唔落，佢話我真係唔落㗎，真係去同我分享扮靚嘅時候。不過我都明啲女仔點解咁擔心素顏嘅，因為如果你皮膚唔好咧，你黃啦又灰啦，咁嘴唇又冇色啦，咁其實都幾趕客嘅。 尤其是而家戴咗口罩之後，個個都有口罩皮膚。 我發覺戴咗口罩，個個都覺得靚啲喺街度，我見人不論男女都。 但係所以咪就係除咗口罩得夜晚。 但好多除咗口罩唔得嘅喎，得對眼 嘅 啫。 所以夜晚你除口罩嘅時候，個個咪更加驚俾男朋友見到啦。 同冇化妝一樣啦，所以咪。係 啊，係咪終於都明白啦？解咗你哋個結啦。 活在是任谁亦能尽力未曾观众吧，但是谁独具异能这般解码？特大立命题独门定律未曾听过吧？美梦就望望吧。就别让别人睡眠大节奏来穿翻吧，睡眠怕聚集来听一听分话，未报道就报道，好心理那份释怀，当中的小私隐想知识吗？可救赎你的也只得我吧，不讲经变得更差。I gotta keep。再次问自白，后来自在自如天光下，就是能用梦话地展翅轰炸，尽力论定谁共谁定论再嚟张抗立， 你梦就莫望吧。 就为独乐而活，娱乐独为求听笑话，尚未明白聚集来翻一翻眼吧，夜暴露就暴露， 好心理玩阴影吧， 当中的小污点想知识吗？可救赎我的也只得你吧，不讲经变得更差。 I gotta keep。 先讲竞赛吹喇叭 I got a key man 请关注我好吗 You got a key man 请点赞跟对话 You got a key man 位位有百种讲法都想你听我的见解时间几多个 嘅问题，消息指至少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有机会被取消议员资格。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373点，升217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546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35，瑞士法郎0.915，加元1.302，人民币6.625，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0.51美元，卖出1,881.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热带气旋艾图相关嘅云带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热带风暴艾图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喺晚上十点，艾图集结喺胡志明市之东北偏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且逐渐消散。同时，强烈热带风暴环高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菲律宾，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多云，听日日间渐转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星期五渐转多云，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雨。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关爱基金会派发10,000元俾低收入家庭嘅新来港定居成员，年满18岁、居港未满7年嘅人士，如果符合低收入家庭资格就可以申请。申请由9月27号开始分阶段进行，无论选择本地个人银行户口直接收款或者领取支票，都可以经网上或书面表格申请。申请期至今年12月31号。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3988-1810查询。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桂花田啊！大家而家睇港台电视嗰阵，若果见到电视右上角个标志侧边有个细嘅 A 字，就要留意。你睇紧嘅系模拟电视嚟噶。今年12月1号开始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之后咧，就睇唔到噶啦，剩翻唔够1个月咋。关爱基金会资助合资格的住户加机顶盒或者买个部电视，想知多啲，打去关爱基金热线2922-9230啦。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魔力 敏感时刻。 我哋嘅听众真係好好啊，你 哋。 我哋头先一开头嘅时候十点钟啦，咁我哋临开节目嘅时候有讲就係话大家可以上去我哋嘅社交平台度同我哋倾偈，因为个感觉好似互动啲啊嘛。 系啊， 所以听众留言俾我哋噶。 系啊，佢留咗啲乜嘢佢哋？ 嗱，首先咧有一个就係话星期二晚咧就最挂住听敏感时刻，因为有叻叻啊。 多谢啊，多谢啊。 佢话你好真实，好真心。 你讲人哋个名先得噶。 姓张噶， 大家都姓张，所以多谢你。 因为佢全名我唔想讲人哋啲名，系啊，跟住就 睇都睇到啦，人哋喺上边 睇到还睇到嘛，我冇理由开麦咁讲噶嘛。跟住就好好听，如果听唔到，佢都会上网听翻。 多谢。 咁有啲就会话佢都经常性上去购物嘅一啲平台嗰度，佢话佢只会买一啲平靓正嘅嘢，但系大多数都唔会过100元。 吓、啊，佢咁叻搵到咁多平靓正，喺度分享俾阿莫莉啦。 系啊，我就算买啲好贵，唔好话贵啦，即系譬如嗰件譬如一件衫咁计啦，有50元同埋有120元，甚至乎有300元嘅差价，咁、我会选择85元嗰啲差价啦，即系中间啦，中间十个冇死啦，出到嚟系有20元货仔嚟嘅咯。 哦， 系啊。 我有時都會揀啲貴啲，咁住貴啲就一定好啲啦，咁咯。其實原來又唔係嘅 喎。咁所以真係唔知。 你真，但我覺得咧都要衰過好多次咧先知嘅呢啲嘢。 不過如果佢講到係直情誇張到點咧，佢頭先話大多數唔過100元嘛。如果買衫嘅話咧，多咩啊？十幾二十元、30元，最貴嘅就係幾廿元。 但係得唔得㗎？嚟到 喺邊度買到十幾二十元嘅衫？我想 有可能有啩，我唔知喎。 等我今晚都翻去睇下十幾蚊嘅咩衫。 你見佢俾條 link 係邊幾間？ 佢話又平又正咁。 係啊，佢話得又平又正，真係好抵啦。 係，咁佢話不過都試過買過一啲貨不對版嘅，或者唔啱著，咁佢就會捐咗出去做善事。 係。 咁佢就話啦，另外咧，即係都有試過買啲飾物啊、帽啊、鞋。衫裤鞋袜嗰啲都有嘅，咁佢话甚至乎咧摆设啊、内衣裤啊、毛巾、电器、音响方面，通通都系。 系，我有个朋友搬屋啊，成屋家私都喺咁样买翻嚟，但我去到睇咗吓又 OK 喎，话你咁好彩嘅买到啲咁好嘅嘢嘅咁。 系，咁跟住有听众话又磨呢又快乐。跟住有人就话阿 Joyce 就话叻叻好挂住你， 系啊，多谢 Joyce。 咁另外咧就有一个听众，咁就头先听咗叻叻所讲啦，就话去呢个嘅男朋友屋企过夜嘅话，头几次尽量唔好做啲咩噶嘛。咁佢就话 有咩分享啊？佢衰过啲咩啊？ 佢得几句嘅啫，不过我觉得佢都几正。佢话佢过夜后咧只会用4至5分钟梳洗。加埋冲凉都系10分钟嘅事， 哇！犀利啊！ 呢个系咪男仔嚟噶？ 你系咪男仔嚟噶，定系女仔啊？ 佢姓黄，跟住 K I K M， 所以我唔知系男定女咯。 哦， 系啊，你系即系点解你去五分钟嘅？ 唔系有啲女仔都可以好快嘅，我都识啲女仔朋友出门都好快嘅，系咯。但佢哋就好简单地化妆，就唔会化到好浓妆啦，或者直情系唔化妆嗰啲女仔咯。 但系落妆都已经超过5分钟啦，系嘛？ 落妆又唔使咁耐嘅，如果你唔化浓妆，咪唔使落咁耐咯。 都系啊，你成日都话你洗面嘅时候，你捽唔够3秒， 我知道 你就等于冇洗过。 咁但系我觉得有咁样嘅女仔嘅，系咯。如果佢系女仔嘅话，系咯，女汉子啊，真系又系。 又或者可能同男性一样啦，一路刷牙一路 咁等于嗱，我系男仔，我又咁滋整咁耐啦，一样啫嘛。 或者有啲。我知道有人系会攞洗头啊嗰啲咧一次过，即系佢唔会分开翻拣还翻拣，拣液还拣液，洗 面膏 就还洗头。 好似我咁咯，我洗面膏可以洗埋头噶啦，我唔使用洗头水嘅，你知唔知啊？冇嘢冇头发洗啊，我就洗面膏咧就洗埋个头咯，我可以。 系咁，因为咁啊系唔需要用太多， 系咯， 系但系其他人嘅话就唔可以啦， 唔得，因为洗头有咁大把头发， 系啊，咁啊，所以呢个就系网上。上面暂时我哋听到嘅一啲嘅倾偈互动嘅说话啦， 多谢大家。 系啊， 点抱着吉他沿路睇，如狮子画的拉扯变奏出宏伟，从高音到低音划破不息一切，狂放的重艺，切莫惧， 谁高过位置国位越无稽，才颁下那些你地万尺的流泥，从不知道心中有声音要响起那种壮丽，在最后时代壮烈奏着谁的歌，盛世竟已散尽时华，掩饰这天空的粉碎年华，逝去谁没有痛苦过，无常地擦亮这次热痛楚，当世代无惧这一幕，风景都说轻叹地念一起拉向这最后和宴，拒绝了唯一倒米便折腰舞埋葱，让消灭了的歌声再唱几十秒，又一分贝一分贝被削弱。 这个是最后的摇滚 Lowair Boys。 最近呢我想有样苦恼嘅嘢搵阿 Leo Leo 求救或者搵你查询、啊。大家都知啦、 精友唔好搵我。 你迟都一定会介绍俾我嘅。而家唔介绍迟咗你一定会介绍。 喺我话事话係囉我都系会应承过你喎。 係啊。 所以你要跟我去街先得㗎。 係啊会啊。 等疫情过咗我哋先多啲去街下。 係呢、這个其一啦其二我就系发现而家我唔系好行到路啊。 点解啊 呢、這个亦都系我秋天同冬天嘅弊病嚟㗎。 係啊点解呢即系惯性㗎。 唔系一时时尤其是秋天同埋冬天更甚。咁话说咩事呢就系、是、咁大家都知啦今日就好啲啦今日呢我哋嘅相对湿度就71啦百分之。 即系冇咁乾啦 ,71, 系啦。 但系早几排呢或者早几日呢系个火灾危险警告去到红色㗎嘛。 好乾。 好乾。咁我不嬲都系嗰啲呢皮肤乾嘅即系唔止个心 dry 啊。个人都 dry 嘅。 由里面 dry 到出嚟啦。 系啦。咧直情话过一样嘢添嘅就系话我饮水都唔吸收。 系啦。 如果唔系唔会咁乾因为咧咧都睇住我饮几多水嘅。 系啊。 咁好啦我就想讲咧最苦恼就系呢啲时候。会乾到咧连唔止块面嘅即系上唔到妆就手即系一定啦。手会乾尤其是而家成日搽酒精啦。 系啊。 咁更加乾啦。 系啊。 连隻脚都会有龟裂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啊。 我唔会㗎喎、哦。 龟裂得耐咗咧或者我又衰嘅我会好抵唔住颈去搣嗰啲皮。 系啊你搣佢就仲衰。 流血。 唔系我觉得唔系咧，系你咧，一定要根治啊！你要揾出个原因，点解你会咁干、 嗯？ 因为你又唔系唔饮水嗰人啊嘛，嗯、你都咁干，所以一定系有一啲问题，可能要调理一下身体咯。系、 嗯、 啊， 但我真系完全唔知咩事，我又有食中药啊，即系用晒护肤品。我而家系会揾到，终于都揾到一只大劲贵嘅外国牌子润肤膏查身，仲要如果系严重嘅时候，我要查两针噶。 系， 而家都要查两针嘅，即系查冲完凉即系即刻扎一针，锁住啲水。 嗯、 但系好快你 feel 到佢吸晒。就乾翻嘅啦，会甩皮嘅，咁我即刻淋，即系头先冲完凉搽一次啦，化完妆淋出门口都要再搽多一次，先至出到家。如果唔系 就乾成咁样， 乾到。 但系你系有饮水嘅人嚟噶嘛，所以变咗可能真系你要去睇下医生啦，或者系中医去调理一下个身体先啦。第一样嘢，同埋你可能要搽嘅护肤品唔系普通一般嘅护肤品，你可能要搽啲好油嘅嘢，譬如你真系要成啖椰子油咁搽啦。 诶、哎，你知冇试过？ 或者你知唔知道就算冇椰子油咧，你煮餸嗰啲橄欖油都得噶。 我呢個唔知道。 係啊，可以搽噶。係啊，你搽完之後咧，譬如好似手好乾嘅話咧、嗯，你搽咗啲橄欖油，跟住戴一對棉質嘅手套，或者你著啲棉質嘅衫、嗯，要梳氣嘅，唔好焗住佢。你搽一陣好厚呢啲油，再著嗰啲棉質嘅衫咧，或者戴個棉質手套，會對你嘅皮膚嘅滋潤咧係有幫助嘅。 但我就喺度諗啦，因為我都已經咁多脂肪啦，有乜理由去？即係有乜理由啲水 唔關事？所以一定有原因的不会这样突然之间干到这样的你是转天气就是这样还是会维持几耐呢 其实我夏天都会但因为我已经惯性习惯了搽润肤膏所以夏天呢都仲捱得到、 嗯、 但一到冬天尤其是那些红色 夏天这么潮湿你都这样干法了一定是有问题啦 是、啊、那我红 要看医生啊不要为疾忌医啊 是不是啊 是咯 我还以为只不过是因为经常在冷气地方所以干 我不是可能有原因的啦、是咯是因为一般譬如如果这些转天气咧，好多时候你会发觉嘅，你平时用开个护肤品已经唔够啦，或者可能我明明用咗呢只嘢几个月冇事，点解我一转天气就会出暗粒咧？咁或者出啲红啊，咁泛红咧？咁其实因为转天气，你皮肤要适应个天气啊，咁变咗咧，有时候你用开个化妆品可能唔够啦，或者你个护肤品唔够啦，所以你要仲转因应个天气同埋皮肤嘅变化嚟转一啲。护肤品去用或者改变一下自己的护肤程序咯。 系，我个人又觉得几麻烦啊，苦恼嘅，即系譬如椰子油啦，我试过用啦，系最干咗、擎咗只脚搽啦，跟住搽完之后，反而咧佢又系唔吸到点样咧， 就吸收啊，直情 唔吸啊，拧咗继续油，跟住坐上梳化咧就吸咗两只印喺度咯。 吓， 系啊， 你真系你冇吸收啲油咯，你个皮肤， 跟住之后咧， 你皮肤系咪死晒噶啦？ 我怀疑成个人都死咗。 点解唔吸收嘅咧？冇可能噶， 死咗。 因为我哋咧搽完一浸油咧。 即系 B B 油好啦，都好快系会吸咗噶嘛。 我冇噶， 唔会再油噶啦嘛。 我唔会噶。 咁点解你皮肤咁唔吸收嘅咧？ 所以真系要睇医生。 你真系要睇医生，咪好少人皮肤会唔吸收到咁噶、啊。 可能都有吸嘅，咁但系唔知点解仲系喺 sofa 嘅时候就会有一个印。 系。 仲要系我唔可以搽颈啊、心口嘅话，因为啲头发就会立。 吓、 啊。即系黐住。 你头发可以扎起去噶嘛？摩尼姐。 唔系啊，就系、是、冲完凉之后即刻搽嗰啲油噶啦。 吓、啊，你冲完凉咪即刻扎起个头先搽。 啊、可以咁样噶，因为 点解唔可以咧？ 因为我啲头发咧一扎咧有湿水咧，我个头又系好难震嘅，啲头发咧一湿水，所以喺潮湿天咧或者落雨天挛得好犀利嘅，所以咧我系唔可以湿住嘅时候扎住条辫咯，就会弯弯曲曲咯，系、 哦、 咯，所以其实好难震。 咁夜晚喺屋企有乜所谓咧？ 夜晚得 系咯， 因为我通常系出门之前我都一定会冲个凉先嘅。咁、哦、但系有样嘢咧，我又发现好似几好嘅。 你搵条毛巾包住个头，搽完先放翻落嚟咯。 都系诶，都唔得啊！ 你冇系咩？ 都乱啊！ 好麻烦嘅你。 系啊，我个人好乞人憎，成个人都麻烦，麻烦底。但系咧，我发现有样嘢好似急救有用。我头先咪话我行路唔 系 好舒服，就系、是、因为个龟裂啊嘛。咁你出血嘅话咪痛咯。 系啊。 咁但系原来咧就系、是、学咧话斋用润肤膏，即系劲润嘅润肤膏，或者用嗰啲椰子油啦。搵保鲜纸包住佢贴一阵， 包保鲜纸都得，但保鲜纸太焗唔够透气啊嘛，我觉得 只能够唔知十五分钟 啊，所以用啲棉质嘅嘢就会好啲咯。 嗯、 买啲全棉嘅嘢咧，又透气又够软熟、 嗯， 你可以搵啲全棉嘅衫，夜晚都搽一大阵瞓觉啊。可能你要戴埋手套，着埋袜嚟瞓觉嗰啲人啦，要买啲全棉嘅袜啊，全棉嘅手套咯。 咁我想话、如果譬如话浸啲蜜糖水或者片糖水得唔得咧？ 我片糖水片糖水。就是止痕嘅啫嘛， 但因为唔系因为滋润咗肌肤，所以佢唔行咩？ 唔系啊，滋润咗咪止痕咯，咪就系话，但系你都系你都要再搽嘢嘅，冲完凉，就算你用片糖水都， 你知唔知我成日凝住咧，用完片糖水冲完凉之后，我都要搵清水揈一揈。 系咯，因为你甜爷爷，俾妈呀，夜晚啲曱甴喺晒你个身度啊！ 嗱，但系嗱，另外一个嘅反，即系另外一个矛盾啦。咁我冲翻之后，咁啊其实冇糖喺身，咪冇滋润咯。 咁我浸你浸浴嘅时候已经滋润咗噶啦， 即系浸入皮肤入面。 系咯，系、 嗯、 啊，我觉得你可能需要揾一啲可能磨呢，可能你要揾一啲属于 organic 嘅产品啦、 嗯， 即系冇添加冇化学物质，可能对你皮肤会好啲咯。系啊，同埋我觉得面部个保湿咧，真系呢啲天气咧就耐唔久，真系要用一下一啲保湿面膜啦。 嗯， 系啊，同埋洗面嘅时间其实唔好以为越长越好啊，有时太耐系唔好噶。 系 啊，其实洗面可以好快手就得噶啦。 系知道晒 Leo Leo 贪靓博士爱美爱美一族嘅最紧要要听嘅忠告。我想讲一样嘢就系嚟紧就圣诞节啦，又就嚟新年啦，真系个个咧为咗即系想用最佳嘅。形象示人咧，真系嘅，即系个个已经开始贪靓同埋保养。 我好担心你咧，如果好头先我哋咁讲，有机会去男人嘅屋企嘅时候咧，你点除衫见人？ 或者咁咯，拎晒啲片糖啊，啱啱用椰子油啊， 所以快啲整好个身体啦，除咗块面之外， 个男仔睇到，哇，哇你咁另类嘅、啊、个人，又有糖又椰子油。 明天或者天色会渐变，但黎明来时都向你装各种鬼脸。你一照对我哼歌表演，同样会挨近你的肩。你话明天就算将千变万变，亦何其平凡，分吃半分凉面。说句笑笑半天多想念，就这么不要力险。谈起生死无意处理，远记得都只是你的气味，从基本爱起，没东西需要比。唯望看着你的眉，听着雨飞，傻的跟痴的这样一致，同探索近处很

係都幾艱苦 的。你哋都有將你啲產品帶去國內㗎嘛？當時我記得 係啊，喺好、多年前、要入大陸嘅時候，其實都幾艱苦啊。Terry 要好多時間留喺大陸㗎。 可唔可以講下大概有幾艱苦？咁人哋知道你 們，我驚佢講三個字， 因為要俾人哋知道，其實你哋有用咗背後幾多嘅辛苦嘅努力咯。 係啊。咁講出得街嗰啲就講啦 咁首先喺我翻第一次翻嚟大陸嘅時候咧，咁我係去曬差唔多全個中國咁多個省嘅。咁當然唔係全部啦， 去曬大城市係咪？ 大城市大部分咁樣行咗一圈，咁啊睇清楚啲生活文化，了解咗個市場需要啊，咁我先至去構思點樣。 揀一個點 係啦，開發大陸咁樣嘅。 咁、要做好多功課㗎，因為淨係背嗰啲一線、二線、三線城市嘅名咧，都已經係即係頭都暈埋啦。 同埋係咪好多認證要攞 啊？有㗎、有一啲產品係需要嘅，佢要攞認證，有嘅税制又會有唔同啦。咁、其實就算喺會計上面做嘅嘢都會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其實即係整體。都要由頭學習一次嘅，咁、我哋早期嘅時候咧，有啲特別係二三線城市咧，可能佢哋嘅條件冇咁好嘅，咁例如啲酒店冇咁靚啊，嚇，咁啲住嘅地方或者文化， 我都試過喺啲地方做 show 咧嚇，最靚依間噶咯，其實對我嚟講係兩星嚟嘅啫喎， 係啊係啊係啊，又或者即係甚至乎如果再早期啲，我哋以前即係有廠喺大陸嘅時候咧，即係以前我哋唉。成日都沙塵滾滾，咁而家當然明白啦，因為當時係發展緊啊嘛，成個城市。咁但係以前去就啊，周圍都即係都係黃土嘅咁樣，咁就好辛苦咯。 記唔記得第一個你哋打入大陸嘅品牌係咩？ 如果我哋講護膚品咧，韓國嘅牌子嚟嘅， 韓國嘅牌子佢咧、 用食物做主題嘅 護膚食物咁樣 咧。護膚食物係 啊，即係如果直譯嘅話， 喂，但係我好奇一樣嘢，係成日都講咧，即係 哦，我知道皮膚食物，我記得啦，咁我記得個名啦， 即係反而成日咧，內地好多成日都話食物嘅嘢都已經係好有營養價值， 其實 係 護膚品嚟嘅， 係啦，你哋就係咪就係打正呢個旗號，所以就將呢一樣嘢冚落去內地，就係頭先 Terry 話齋就咁樣就可以陷入佢哋嘅生活文化入面咁咧？ 其實當時咧我頭先講呢一個韓國品牌皮膚食物咧，係當時韓國最流行嘅一種即係大型連鎖店、 我記得個名啦，而家 咁亦都正正係咧，中國人好中意做生意，咁佢哋咧係做，咁佢哋對呢個 franchise 嘅 business 好有興趣啊，即係因為個個人咧都中意 連鎖店， 即係想攞呢個特許經營權。 係啦，係啦，你好叻， 我都話我才女嚟嘅，中有叻， 特許經營權。咁咧就呢、這個特許經營權嘅生意咧係好好著迷嘅，因為中國人真係好中意做生意， 同埋地方大嘛，你可以發好多個特許經 營。係啦，同埋佢哋嗰個地方造就咗，即係例如我自己有間鋪。咁我攞個特許經營權返嚟，我個租金又平啲，我又有個靚嘅鋪位， 有大有總公司嘅 backup。 係啦係啦，咁所以當時 Terry 就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幾好嘅相遇咯。 咁結果發生點呢？ 咁 真係做得幾 好，做得幾好㗎。我咁啊好彩係啊。 其實有好有唔好，咁啊好嘅呢就係佢發展呢個特許經營權呢，呢個經營生意呢就比較快速，因為點解呢？通常咧，我嘅認知，我哋嘅認知喺外國咧，呢一種生意咧就係一個人開一間店嘅。咁去過大陸咧，佢可以一個人，佢同你講，我要做曬呢一區嘅， 我要十間咁。 係啦，即係好似殷先生咁，我要十個咁樣，佢哋真係咁樣。佢喺個地圖嗰度同你跨咗個圈。我呢度要開十間咁樣，咁所以嗰陣時咧，嗰、那個發展比較送出， 係咯，明確目標喎，咁咪好事咯， 係啊係啊，所以呢一個都係曾經一個幾特別嘅，我哋即係引入大陸嘅品牌嘅一個經驗咯嚇。 咁我覺得大陸市場其實因為地方太大啦，你真係要花好多時間喺嗰度管理噶嘛，係啊。但我覺得而家其實零售業大陸都好成熟、好飽和啦，佢自己。咁我覺得而家因為我發覺今年咧，尤其是疫情之下咧。 好多人係不停開網店啊，不停開網上商店，好似一開就有生意咁嘅喎，又唔做宣傳，因為我揾俾人叫咗我去做好多呢啲咁嘅嘢，做做加噴啊咁樣啊，我發覺嚇你預咗一開就有生意噶啦，即係我同 Peggy 兩個都研究，你又唔做宣傳，咁佢哋兩個就醒喎。佢哋其實七年前已經開始發展呢個網店喎，呢、這個 e-shop 喎。 我發現佢哋真係好有前瞻性， 好有前瞻性， 係 佢七年前已經做咗㗎啦。所以而家佢到而家今時今日，佢又俾人哋成熟咗咯，所有嘢，因為俾人行先啊嘛。因為你重新開始好難㗎嘛。其實嗰陣時有咩 click？即係有咩 click off 到你哋兩個會有呢個諗法做 e-shop 咧？ 其實我哋七年前做網店咧，到五年前，即係有兩年前，即係有五年時間咧，都係冇乜生意嘅。 但係點解你哋堅持咧？如果冇乜生意嘅話， 係咁啊 ，Terry 咧就佢認為呢一個生意咧，即 係 upcoming 嘅， 係 upcoming 嘅，因為佢成日都會上國內啦， 係 咁我哋又喺加拿大翻嚟啦，以前咁我哋知道即係。當然一個地方大嘅地方，佢個網店嘅發展會快啲同埋大啲。咁 人多嘛， 人多嚇。咁香港咧就真係即係我哋以前啲外國朋友成日話：，Hong Kong 係一個即係 shopping mall。即係其實就係一個大嘅係啦 ，big shopping mall。咁係嘅，我哋好方便啊！我哋買嘢真係好方便。 香港人出街買嘢好方便。 係啊係啊， 隔離街嗰啲落樓梯啊，咁好多嘢。 咁我哋嘅地形環境係造就到我哋一路都喺網店個發展唔係好大嘅。咁但係 香港人又少。 咁但係 Terry 係啦，又一次佢就認為即係。我哋國際都會，咁如果出面一路會即係流行嘅嘢，香港唔會漏咗我哋。 Terry 有前瞻性，佢所以取你都係啱嘅。 係 呢個前期嘅投資咧，就會損手爛腳，咁啊希望之後先會收成咯。 即係要慢慢捱咯。 係啊，係啊，要即係其實要時間。 當初經營網店係有冇咩困難啊？開始嘅時候， 其實。做網店最初嘅時候，當然就係即係冇乜。 即係揼個 website 其實好麻煩噶嘛，係咪？ 揼個 website 貴好多嘅，比起而家 係咯， 係啊， 但係你哋點知道要做啲乜嘢？因為你真係零嗰陣時嗰個概念係，你真係分分鐘即係衰啲講話，你俾人呃，你都唔知咩事嘅喎。 係啊，因為其實又唔識啦，就算揼咗出嚟咧，我哋都唔會好熟悉點樣去應用嗰個網店啊。咁要 整嘅點買咧？ 即係睇下要唔要 user friendly， 你唔試過唔知噶嘛。 係啊，就算網絡即係電腦公司話俾我哋聽，你要去試一下，話翻俾我哋聽有咩問題。但我哋都唔識試，我都唔知道係點樣試先至會叫做有問題。咁同事亦都唔係好理解，究竟我哋點解要做呢樣嘢？ 係啦，又點樣吸引啲人去入去個 website 咧？ 係啦， 其實當時喺香港咧，仲有一個好大嘅阻力，就係因為我哋都係實體店為主啊嘛。咁咧就人未熟悉啦，未好熟，知道點樣去喺網上買嘢啦。咁相對地咧，品牌方咧，即係譬如我哋嘅供應商啊，佢哋都有呢方面嘅 concern 嘅。咁因為佢哋好多品牌咧，我哋將佢哋係擺咗落去喺香港出名嘅百貨公司啊，又或者我哋開咗實體店、專門店啊，咁變咗咧，當呢個市場要轉型嘅時候咧，佢哋冇辦法接受得到嘅。咁好似特別係日本品牌啦，咁佢哋即係覺得係個 level 低咗，所以佢哋需要時間去適應咯。 哦，佢覺得你擺個上網，我個拉低我 level， 你同我開間鋪， 有個阻力喺度。 哦。 但係頭先咧，即係 Peggy 都話咗啦，頭嗰五年咧，你哋都係真係冇乜生意噶嘛。咁、反而我想問翻 Terry 啦，因為頭先 Terry 都未講，點解你會嗰陣時咁堅持？你覺得得啦，信我啦，咁 你唔好出聲啦。 因為亦都係自己嗰個做人或者工作上嘅理念啦，做生意嘅理念。咁我喺大陸嘅時間都唔少嘅，咁我見到大陸嗰個進步啊，真係好快，神速咁樣。 係，佢哋嘅網購真係進步得好快。 咁你喺一個網購嘅事業裏面咧，點解咁進步咁神速咧？ 尤其是阿 Mr. Tao 啊， 咁唔止淨係話中國人中意做生意，而係因為被嗰個科技嘅帶動，因為大陸嘅呢方面嘅科技真係好犀利嘅。咁喺個科技帶動嘅網絡出嚟咧， 咁就變咗將整體嗰個行業咧，好迅速地增長，咁變咗你哋都見到今日嗰啲科網股啊，哇，真係已經係幾多錢幾多錢癲曬㗎啦，咁樣咯。咁香港就有啲唔同嘅，香港個地頭先阿 Peggy 所講嘅地理環境影響啦，咁需要時間去適應同埋習慣，咁剛剛好呢、這個 COVID-19 疫情 呢、這個疫情其實就造就咗呢個市場嘅 進 迅速發展， 係咯，係。 咁我想問一下兩位啦，咁而家即係之前就覺得哇香港嘅太方便，所以其實冇得做啦。而家啦，你哋又會唔會都覺得其實係真係有得做？ 但會唔會係虛火，因為疫情咧係 啦，係啦， 係咯。 其實咧而家。整個消費層，即係網店的消費層啦，唔同咗嘅、哦 嗯。 之前咧，即係大家都會覺得係年輕人啦，可能係喺美國訂嘢翻嚟啦，去韓國訂嘢翻嚟啦，或者一啲即係偶像嘅訂購啦，即係好多呢啲咁嘅產品，咁、都係年輕嘅。咁而家咧就唔同啦，而家咧就係、即係因為今次疫情之後，咁大家咧喺屋企咧。就多多學習， 係哦，咁啊係，多咗啲師奶阿嬸唔識嘅都識啦， 又唔可以話師奶嘅，我哋係即係一啲。 咁係唔係師奶係咩？嗰啲年紀 對網上冇乜安全感購物嘅人士， 啱喎，係啊係啦係啊， 因為我都成日覺得喂會唔會即係盜用我信用卡㗎、啊？ 你信用卡有好多限額咩？ 唔係，又或者會覺得就係始終成日有一班人咧會覺得即係我係其中一個，會覺得好似攞咗上實物。攞上手摸完， 邊個都唔中意睇到實物啦。 係啊，即係先至會覺得好過網上就我睇唔到，我唔知道翻嚟嗰樣嘢係點，即係會有一班咁樣嘅人嘅， 係係啦。咁所以而家就唔係啦。咁因為改變咗大家思想啊。咁呢段時間，但係即係大家一齊喺家中學習啦，一路再加 成為咗一種習慣。 係啦，咁佢就以前啊，以前網購咧就會覺得以平為主嘅，即係買平嘢，我去嚇、啊，即係淘下啦咁樣。 係啊 ，Mr. Tao 咯。 係啦，係啦。咁而家咧就唔係噶，其實而家咧就真係好似百貨公司，係、你自己私人嘅百貨公司，你好舒適。嗱，你可能係我翻工前我 shop 下先，即係冇界限嘅喎，冇時限嘅喎。咁、然後有啲可能即係靚靚媽媽，佢等小朋友瞓咗覺，跟住夜晚黑佢嚟 shopping 咁樣。咁有一啲就可能係即係。我哋叫姐姐啦，咁即係你講嘅師奶啦。咁佢哋即係我中午、下午，即係我中間有少少一個鐘頭時間，我又可以 shopping， 即係變咗咧全天候可以做。咁同埋佢覺得好私人嘅百貨，我哋俾咗一間私人嘅百貨公司佢慢慢去睇， 又唔使周街逛。 係啊係啊，咁好、開心㗎喎、哦！咁佢又一樣可以有對話。 係，因為同埋買咗一次之後有信心，佢會夠膽去同一個網站買嘅、 啊。 你最多呃我一次啫嘛。 係啊，同埋以前。我感覺個網站又冇安全感啦，又好似冇接觸到人啊，即係冇對話， 冇人冇人 sell 喎， 冇人 sell 你，係啦，冇人。咁但係而家佢變成就係佢唔使面對面俾你 sell， 但係我哋一樣有一啲即係客戶服務，因為我哋可能做開零售業啊，咁我哋提供嘅 service 咧就比一般網店多啲嘅，即係我哋會有客戶嘅WhatsApp 啊，或者即係郵箱啊，或者有好多唔同嘅途徑啦、我哋就一樣可以做服務俾佢哋嘅，咁佢哋就會覺得好安心咯。 好有前瞻性嘅 Terry， 我想請問之後會唔會都係繼續都係網上，定係你已經都諗到第二樣嘢？咦，唔係喎。 咁快講出嚟，等你等俾人抄啊！ 可能佢已經做緊咧，佢通常早七年噶嘛。 其實咧，這個生意咧，我認為係可以一直做落去。 網上生意 係啦，網上生意。咁當然啦，實體店咧亦都唔可以完全冇嘅、我覺得都係要相輔相成喺度、互相幫助嚟做嘅。咁、你話至於嚟緊有咩突破啊？喺嗰、那個市場上咧，咁我相信咧嗰、那個科技咧就會講到俾我哋聽啦。 係， 因為我覺得喺整個 全球嘅經濟發展嗰度咧，我哋就係睇科技，科技帶領我哋嘅。 睇睇個科技發展成點？ 係啦，科技帶領住我哋嘅人生，下一步點樣走？ 喂，下一步可能 VR 佢好似真係 shopping 睇嘢咯，好真實咯，唔使你摸咯， 仲可以做埋運動添。 係咯， 咦 ，Terry 有得做啊？ 依個不遠啦，VR shopping 我覺得。係，同埋你哋點睇而家咧？網上係人都 KOL 咧？ 啊，係， 係咯。 喺同以前你哋所講嘅 marketing 已經可能兩樣嘢嚟嘅。 係咯，而家啲 KOL 都喺網上面賣嘢噶嘛。 我聽過有個嘅， 佢哋揾嗰啲 KOL 做嘢㗎。 係咯，我聽過就係有一個人有講過咧，就話佢訪問過有一個嘅又係香港嘅一個品牌啦。佢話佢揾咗個 KOL， 跟住之後去賣嘢啦。佢等於佢喺香港一日嘅總和。 即係個 KOL 賣到嘢啦。 係啊， 咁佢哋都揾個 KOL 合作㗎，都唔係賣唔到嘢㗎，不過 KOL 人品唔好啫嘛。 咁其實咧，如果你問我哋，即係其實 KOL 係一個幾好嘅，即係行業，我覺得係，亦都即係，因為本來 KOL 咧就係分享噶嘛，咁又係即係我哋 佢哋叫佢哋扮分享真賣嘢啫嘛， 係啦，咁但係就要選擇啦，真係，因為即係我哋都發現而家越嚟越多嘅，就好似阿 Neil 話齋啦，即係扮係分享， 其實喺度真賣嘢， 係啦，咁 做生意 係啊，咁即係呢一個就會有分別啦。但係如果你話即係最原始去講嘅 KOL 就係一個素人，我用完一啲嘢好唔好，我同你 分享， 係啦，真心分享咁。咁而家就會我即係我哋見到好多都即係好怪嘅，係咪？即係佢可能佢連個身份都係扮嘅， 係 啦，點樣扮法啊？ 係咯，扮名媛啊？ 可能扮名媛啦，可能扮。假 真名符其實假名符， 係咯， 我有冇整過容？ 係啊，咁我唔知道我有冇呢個質素可以做有扮名符、 我算唔算又喺度扮咁？ 你好明顯係真嘅喎， 咁不過其實大多數都係好嘅，我覺得特別即係你會見到有好多真係佢哋真心分享啊，或者有一啲係佢哋會即係俾到好多唔同嘅知識我哋添， 或者資訊 係啊係啊，因為嗱 KOL 嘅層面冇再大啲啊，比起以前我哋睇雜誌。咁始終睇雜誌可能都係會有即係編輯佢想要嘅方向，咁但係 KOL 咧就可以話好 每個真實個人嘅方向係啦，即係同真人一樣咯，係啊。咁因為我覺得而家 KOL 真係乜嘢行業乜嘢範疇都有 KOL 噶嘛，咁有啲我覺得真係賣嘢唔緊要嘅喎，係啊。大家想要咪幫襯你買。 其實 KOL 賣嘢都 OK 嘅，因為咧我睇過有一個係日本嘅 KOL 咧，係一個男士嚟嘅，佢賣文具啊，佢係文具 KOL 啊。咁佢自己本身喺文具公司度做嘅喎。咁佢好即係你知日本人好專心嘅，佢一支圓心筆佢會解釋俾你聽，嗰支圓心筆咩好， 嗰支筆嘅成分係乜。 冇錯，係啦。咁佢支另外支原子筆佢哋嘅粗幼都會好做著重。咁佢一件文具佢。咁你如果唔係 KOL， 點樣可以咁細心同埋有咁嘅時間去拆解每一件產品俾你知道呢？咁所以如果你問我，我覺得個人即係我哋覺得即係 KOL 其實係一個幾令到我哋更多知識嘅人物嚟， 同埋今年好多呢方面嘢都發展得好成熟，好多藝人又開 live 啦，好多藝人又賣嘢啦，有好多素人都會不停開 live 去賣嘢或者分享啦。其實我覺得係真係個疫情加速咗呢方面嘅發展咯。上個世界 係、 啊、 最後啦，我都想問一下 Terry 同 Peggy 啦，即係我見咧你哋咧同你相處咗咁多個禮拜之後，我發現咧你哋真係冇時間休息嘅，因為你係 㗎，係半夜四點都打俾我㗎，係 啦，即係時間咁多，係 啊， 係咯， 有休息， 有瞓覺幾個鐘咯，咪 咁我哋隨住年紀大咗啦，瞓覺嘅時候亦都少咗啦，咁變咗我哋多咗時間咧，就去增長自己嘅知識啦， 係啦，咁啊 Terry。有新嘢玩咧，買緊凍肉啊嘛，對佢嚟講新玩具嚟噶嘛， 好正啊！攞生意嚟做， 仲有零食添， 仲有零食添啊！ 喂，呢個啱我啊！ 日本零食啊， 啱我零食 好好食噶，你應該攞一袋嚟送俾阿摩你或者同我啊嘛。 唔緊要，我哋自己買。好啦，咁啊，一年幾個禮拜咧，多謝曬。 放佢哋走啦， 放佢哋走啦， 好啦好啦好啦， 我驚佢哋都攰啦。 好啦，四個禮拜都要放佢哋。 管理佢哋生意啦，日理萬機咁啊 ！Thank you 曬，多謝曬。 大丈夫だから簡単には言えないけど、ほら力を抜いて、君だけが歩ける砂利道の先で。 太陽をはそっと微笑むはずさ。 走れ叫